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66集《桂嬷嬷之死》三。连日下了几场秋雨，天终于是放晴了。将军府中一切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东院中不时传出的药响却还是提醒着前些日子神府里发生过怎样的动荡。沈清的神智似乎在渐渐恢复，至少不像从前一般见人便发狂了。只是任婉云怕他再受到刺激，这些日子一直将他关在彩云院，不许他出来，更怕沈清自尽，所以时时刻刻地守着他。这么一来，府中的事务便全部交由陈若秋打理。任婉云极少出院子，倒让沈庙难得地清静了几日。但这也并不代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桂嬷嬷在几日后终于被人处死了，罪名是暗中勾结歹人，意图谋害沈清。如今沈府里再也没有人拿沈清的事情在沈庙面前说事儿了，倒不是因为此事已经尘埃落定，而是沈庙当日在荣锦堂的那番话到底是让这些人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手。不敢动沈庙，却还是敢动沈庙身边的奶妈桂嬷嬷的。桂嬷嬷按府里的律令是要杖责而死，一般说来奴才犯了是要处死，大一点的便杖责而死，寻常些的一瓶药灌下去便是了。总之卖身契捏在主子手里，是生是死也没人在意。可桂嬷嬷死的却着实凄惨了一些，四肢似乎是被人活生生的折断的，浑身上下的骨头竟是没有一寸好的，整个人七窍流血，看上去极为可怖。就连抬尸体的小厮都有些不敢去瞧尸首的模样，而任婉云偏偏还叫沈庙去收尸。任婉云派的丫鬟香兰过来说道， 夫人说了，虽然桂嬷嬷是犯了错被处死，可是终究是五姑娘的下人，所以这收殓之事还是要五姑娘安排，便将桂嬷嬷的尸首放在西院的院子里了，五姑娘快去看看吧。 大约所有人都想看看沈庙惊慌失措的模样，毕竟沈府的下人们都知道桂嬷嬷是沈庙的亲信，如今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只怕沈庙会肝肠寸断。大约任婉云也是这般想的，以为沈庙会自责桂嬷嬷因他而死，谁知道当日沈庙当着整个西院下人的面走到桂嬷嬷的尸首身边，掀起白布，面不改色地瞧着死状凄惨的尸体，眉头也不曾皱一下。香兰诧异于沈庙的平静，却瞧见沈庙冷喝道，桂嬷嬷往日在西院横行霸道，欺上瞒下，奴大欺主，嚣张跋扈，这样的奴才便是没有犯错，西院也是不收的。今日你们就给我瞧清楚，日后学桂嬷嬷这做派的，统统都是这个下场。西院中本来大多就是二房和三房安插的眼线，往日里瞧着桂嬷嬷一个人独大，如今桂嬷嬷惨死，沈庙竟然如此凉薄，不由自主的心中便升起了惧怕之意。香兰见此情景，心道不好，本来是想吓一吓沈庙的，谁知道让沈庙还借着桂嬷嬷的死立了威，顿时便回彩云院将此事禀告给了任婉云。 坏了，中计了。 任婉云听闻此事，手一松，茶杯应声掉在地上，碎了一地的瓷片。 夫人。 采菊有些疑惑，任婉云咬牙道， 那桂嬷嬷本就是个法子，想来那小贱人早就想除去桂嬷嬷了，却偏偏借了我们的手，如今还让他在西院立了威。哼，小贱人，算盘倒是打得精明。 沈婉云不蠢，只是在沈清这件事情上，作为母亲难免有些失了往事的冷静。 那夜本去找桂嬷嬷的人在外头瞧见了沈庙前去找桂嬷嬷，也从里头听到了一些只言片语。桂嬷嬷似乎对沈庙忠心耿耿，回来一说给任婉云听，任婉云便笃定当日沈清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桂嬷嬷和沈庙合谋将人换了下来。心中这么一想，对于沈庙和桂嬷嬷的恨就像滔滔洪水。沈庙暂且不能动，桂嬷嬷一个下人却是能动的。于是他用了最残忍的法子，让桂嬷嬷受尽折磨而死。本想着沈庙见桂嬷嬷死了定会痛心难过，可这回听香兰的话，任婉云便知道自己被沈庙玩弄了。一切都是沈庙布的局，借刀杀人这一出，沈庙玩的比谁都出色。任婉云恨得牙痒痒，他在后宅顺风顺水了这么多年，沈贵的那些个小妾哪一个不是被他收服得服服帖帖，如今却屡次败于一个黄毛丫头之手，任婉云的心中不可谓不怒不气。 给玉亲王的信带到了吗？ 任婉云开口问道。 带到了，可是夫人，若是老爷知道必然会生气的。 采菊小心翼翼地回道。如今沈清这事，沈贵千方百计地想多瞒玉亲王一阵子，希望玉亲王最好没有发现，可任婉云却恨不得玉亲王立刻发现，因为以玉亲王的性子，若是有人胆敢在他眼皮子底下玩手段心机，那人必然会不得好死。就算是和沈贵争吵，他也要替沈清复仇。沈庙既然敢威胁整个沈家人，那么玉亲王他敢不敢威胁呢？ 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沈婉云咬牙。 姑娘又在下棋了。 那头白露摇了摇头，有些不解。 一个人下棋有什么意思啊？不下棋又能做什么？ 双将看了桌前的人一眼，愤愤道。 整日被禁足，连院子也出不去，这样下去白日里便什么也不用做了。 嘘。 白露小声道。 你别说了，姑娘被禁足本就不痛快，你别提起来惹她生气。 咱们姑娘性子好，才不会生气呢。 说起来也是很久没有见过沈庙生气了，别说是生气，明显一点的情绪都没有。从前的沈庙虽然草包糯糯，可是情绪是分明的，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而如今几个贴身丫头都看不懂他。如果说人的成长都是慢慢开始的，那么沈庙的改变似乎都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从单纯懦弱到平淡无波，究竟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没有人知道。白露。正说着便听到沈庙唤自己的名字，白露连忙上前。柜子中的银首饰匣子里的那些金首饰，你寻个时间去当了吧。沈庙头也不回地说道。 是。 白露连忙应道，随即又是一愣。 可是姑娘，昨个方才当了一匣首饰，这是最后一匣了。 无妨。沈庙放下棋子。总归用不上，当了之后你将银票给惊蛰，你去把谷雨叫进来。白露应声出去了，心中却有些疑惑。沈庙急着当首饰，倒像是急于用银子的意思，不知道那些银子是要做什么呢。快活楼是定京城中最大的酒楼，地处繁华的地市中心。快活楼的对面则是一众青楼楚馆，达官贵人在快活楼宴请过后，大抵都会去对面的花楼中寻美快活。而青楼又分几等，越是高明的越是在楼上，最顶层的人便是那些卖艺不卖身的清官名妓，往下则是一些有盛名的姑娘，最下等的便是九等窑子。这样的窑子是没有资格叫做楼或者院的，只能叫做班或者下处。 三福班就是在快活楼对面最下等的窑子，其中每每出入的都是一些做苦力的下等人，而经常有人将得了病快要死的姑娘丢出来扔到街上，街上流浪的乞丐会将这些姑娘抱回去，也许是发泄，也许是他们的衣裳还能够卖一个铜板。总归对比起快活楼的精致，对面的三福班简直是人间地狱。快活楼靠窗的地方，年轻男子洁白的衣袖纤尘不染，皱眉看向对面的三福班，只见又有人将新来的丫头丢了进去，丫头们挣扎着哭喊个不停，想来又是哪家主子将下人送了过来。有些年轻的丫头貌美，妒忌的主母为了防止他们爬床，便也会将他们卖进三福班。 嗯，真是残忍。 白衣公子摇头道，语气中虽是怜悯，却没有一丝要下去出手相助的意思。而他对面的少年公子一身紫衣，贵气逼人，只是径自倒酒，淡淡地说道， 人已经进了玉清王府，找不找得到尚未可知。 找不到又该如何？ 白衣公子转头看向他， 继续找。 紫衣少年挑唇一笑，邪气的笑容分外英俊，看得那旁边弹奏丝竹的清官都忍不住失神了，弹错了一个音调。白衣公子见状促狭笑道， 谢三，你的魅力如今愈发的大了，家人都垂青于你，要我怎么活呀？唉， 他做长吁短叹状，其实这白衣公子生的也十分俊秀，只是和紫衣少年比起来便少了那份慵懒的贵气。那少年神色懒洋洋的，一双眼睛却锐利得很，仿佛天上的烈士，天生便是耀眼夺目，站在他的身侧，自然光芒都被掩盖住了。 高阳，你喜欢，回头我便赐你一屋子如何？ 谢锦行瞥了高阳一眼。 哎，罢了。 这位叫高阳的白衣公子连忙摆手苦笑。 家人可远观不可亵玩，我可没那么多精力，倒是你。 他饮了一口酒，说道， 正是少年放荡不羁时，身边怎可没红颜知己？这明启你若是想，定然大群大群的人前赴后继。 红颜知己？ 谢景行一笑， 胭脂不是红粉骷髅？ 别说的那般可怕。 高阳一指对面的青楼， 看那些楼上的姑娘多可爱，什么骷髅骷髅的，没意思。 谢景行顺着他的目光一看，突然顿住，黑眸中闪过一丝意外。 怎么是他？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